即如果你話喂又要牽涉到一啲法制嘅矛盾啊，又話屌即係刺激呢、這個即係香港嘅法治精神啊，喂即係 阿爺幾時咁重視呢啲咁嘅嘢啊，大佬係嘛？屌，喂佢大把人保外就醫啊，大把人有即係作個理由， 黃丹啦、吳以開希啦嗰啲，可唔可以要同一個方法翻翻嚟中國大陸咧？如果咁樣嘅話， 唔係即係講就咁講啦，係咪？即係我睇即係即係呢啲網上媒體、 啊，唔係呢個如果真係係即係糊糊碌碌或者係有意無意或者背后有政治阴谋、 嗯、 令到即係呢一个 case 係变成个结局就係、是、即係你可以自由出入嘅。咁、呢个当然係唔好啦。 咪但係 即係你话係冇证据、 嗯、 或者嗰啲证人已经係唔再生。 係啊， 因为 criminal case 就唔好似 civil case 咁嘅 ,civil case 有年限㗎嘛。即係你去追溯嘅时候有七年啊，或者有啲地方十年啊，咁样年限㗎嘛。 喂， 但係你呢一个嘅 criminal case 係跟你一世㗎嘛，你杀咗人就杀咗人啦。啱啱啱係咪你强奸咗强奸咗人，我唔係咁嘅意思啊，而係你確实係有咁嘅嫌疑 put 到上去呢一个 court 嘅时候。 喂，等先， 你就要处理㗎嘛。 我哋为咗报答马生，我哋系咪应该学日本咁样喺 criminal case 入面都要加返个追诉权30年。亦即係话因为日本嗰度呢查案佢係需要30年之内呢破单案，如果唔系啦成单案就close case 唔成立㗎啦。係啦，费事烦。 乜啦？ 香港咪 系啦， 要報答翻阿馬三啊，一定要咁樣做咯。 咁時間上已經 satisfy 到啦，因為其實你當其時嘅人證物證啊，其實你都好難追究翻啦，係咪？咁所以如果唔係嘅，你而家你都即係其實你 proceed 唔到啦。唔係，但阿土我另一樣想問嘅問題就係話，嗱，而家有一個講法就係話阿梁振英就係其實為咗連任，就即係其實去放生佢，即係其實以求係得到呢個東方即係嘅支持啦。喂，你覺得咁樣能夠即係其實？得其所需咁咩？其實你覺得係？ 唔係你溝曬香港幾大主流傳媒都冇用㗎，梁振 英 係 啊， 係嘛？ 嗯， 學某位阿哥話齋，而家靠新媒體㗎喎，係咪先？ 係 啊，你點可以淨係靠即係傳統？我講你溝掂蘋果又唔掂， 係 溝埋即係東方亦都唔掂㗎噃。 唔係佢係想利用呢啲咁嘅主流傳媒，然後咧就見夾一個聲勢出嚟，影響到阿爺，然後再禁制去選委會嗰度選翻佢啊嘛。新媒體做唔到呢一樣嘢嘛。 另外一樣嘢就係你防， 即係你話阿爺只係睇住啲主流傳媒嗰個嘅 response 嘅啫。 嗯，好正常啊。另一個問題就係你防民之口防即係甚於防川啦、啊，即係。其实你讲到最后尾，即系你讲到最后尾，如果你系即系2017年要选特首，即系你系有选择嘅，即系你有几个 candidate 俾佢可以俾你拣嘅。喂，你一个有咁多即系叫做系呢啲咁样嘅嘢俾人抽称，尤其系你可以因为咁样而放生，即系呢个东方嘅，即系你咁样俾人讲咁多呢啲咁嘅闲话，你觉得你仲可能会选你咩？即系其实嗱，你传媒界一样嘢啫，嗱，你有一个苹果去针你啊。你一窝粥里面有一督屎啊！其实你已经唔，你真 系 好难。 同埋你都要谂清楚个问题，就系所谓 media， 系 中文嘅译名就叫媒介， 系 啊，系啊， 佢只系中介嘅啫。 系、 你个政府究竟受唔受到市民大众嘅支持，系睇呢一个，净系睇个中介咩？个中介其实只系反映到市民大众嘅意见嘅啫嘛。如果你用学你呢个讲法嚟讲，佢即系真系一个 media 嚟啫，一个媒介嚟啫。同埋媒介，如果你要走向市场嘅话，你都唔可以唔睇市场嘅反应啊。 系 呢个先至系成个问题嘅重点啊。 嗯 嗯， 如果你谂住以为我揸住份即系media， 嗯 嗯， 用咗公器， 系 去想做你想做嘅嘢，你真系痴心妄想。 系 苹果都要走市场主导。 嗯， 系啊。 我记得一次即系肥佬都咁讲啦。 嗯， 佢话我哋嗰份系一份中产阶级嘅报纸。O、okay? K，、所以咧我有啲嘅价值咧系我要 keep 嘅。 系 系嘛，例如法治啊、人权啊、自由啊呢啲咁核心价值，呢啲系我系 sell 俾中产嘅嘢嚟噶嘛。 嗯， 调翻转头，正如我一开手所讲嘅，东方报业集团嘅。佢好明顯就係為民請命， 嗯 嗯， 變成一個即係弱者嘅一個反撲， 嗯 嗯， 咁佢係捉嗰啲低下階層嘅市民， 係 係啊， 六八九你維護唔到核心價值，維護唔到低下階層市民嘅利益， 嗯， 嗰、那個 media 點樣撐你啊？ 嗯 嗯， 撐條輪咩？ 係 係咪先？即係你以為揸住個 media？就是可以撐得到場啊，係嘛？你以為有個麥，淨係得你嗰個麥就搞掂啊？